海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哦哦哦，吹的是那阵风，只见路边桃花开，去年见不到你归来。记得你曾说过，我和你在江枫，柳叶青，桃花多多红。哦哦哦，吹的还是春风，一年一度花又开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我扬起万千风帆，